声离开，眼上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要不然你会继续的了。世界悄悄把感情一点一滴都流失干净，才突然发现我的双手竟然握不住你的真心。也许我不是一个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，掩上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要不然你会继续低等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关上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要不然你会继续你的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，脸上心 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。 多少个夏秋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 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，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。

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从心爱上了